午4:05，欢迎来到 FM98.2 Fresh Radio 正在为您直播的女神百分百。我依然是昨天的那个风海小河穗小雨。 我是从昨天穿越过来的泽华，因为连衣服都没有换，唯一不同的是昨天有卷发，今天变成了直发。 哎，真的耶，连衣服都没有换。 是啊。 好了，欢迎大家在周二的下午收听收看我们今天的女神百分百。那可以在一直播平台上面搜索活力982，或者呢是在我们的公众微信账号982魔力工厂点击右下角的视频直播就可以了。 进入到年底，有些朋友可能年假还没有用完， 比如说咱们俩。 对呀、啊、去哪玩好呢？太多的目的地可选了。 对呀、啊、不，泽华，你一般选择目的地、你会在哪一种类型的地方比较纠结？ 因为我这些年都非常喜欢欧洲，你知道欧洲其实是分两类人，一类人是觉得长得都一样，每个城市、去一次就 OK 了，还有一类人呢，就像我一样，觉得每一座城市都不一样，每一个国家都不一样，我就愿意把所有的时间全部放到欧洲去。但是你知道去欧洲时间就很长， 对， 成本就会比较高，时间成本啊。 对，飞行时间也很长。 对， 那欧洲目前为止你都去过哪些国家？ 哇，那可是要很长时间了， 就数国家的名就能数完我们今天这些节目了。 差不多了，差不多了。 好了，那今天我们百分百 party 环节呢，我跟泽华会跟大家聊一聊台湾，以及在这个冬天我们可能会推荐大家比较去适合去哪些地方旅行。 是这个季节去台北最舒服。 是的，首先呢就进入我们今天的女神麻辣烫。 Tomorrow way too far away and we can't get back yesterday but we young right now we got right now so get up 既然聊到台湾呢，我们先来了解一些台湾很奇怪的小的习俗。比如说我在网上查到说，台湾在中秋节的时候，他比较喜欢吃一种东西，叫做文旦。 文旦， 文旦。 我跟你说，中秋节这个话题我太有发言权了。去年中秋节的时候，我就去了台北。 啊，真的吗？ 正好赶上 哇！哎，那他们是真的会在路边进行烧烤的那种吗？ 咱们这边不都应该是全家团圆、 啊、 赏月、赏秋香、 吃 月 饼？对呀、啊， 虽然每家秋香长得不一样吧，但是在台北呢，他们不会去赏月，他们会也会赏月，就全家人出去在这个小区门口，然后赏月、赏秋香的同时吃烧烤。 哦，我刚刚想说的就是他们在这一天会有在路边自己烧烤的习惯， 对， 这很奇怪。 我一开始也是觉得很难以接受的、但是他们吃烧烤还是很欢迎旁边如果有其他人来的话，他随时欢迎你加入到他们这个家庭当中，给你介绍我今天都有哪些烧烤，然后你想吃哪个话随时欢迎你品尝。 哦，是开放式的烧烤。 对，然后是每个小区楼底下都可以做这样的烧烤的。 很开心哎、 真的很开心，只不过我当时没有碰到，不然的话像我这样的人哇每一家都蹭一串。 因为我在网上看到的介绍是说，在台湾的中秋节，无论是大街小巷呀、公园呀、河边，甚至是公司门口，都可以看到一摊一摊的这样的自助烤肉。哎， 是，不光是自助烤，自助烤都是这个营生的嘛、家庭当中也会自己自发的来烤肉，然后也欢迎其他的朋友一块来分享，很有意思吧？ 很有意思，就让我想到了国外会有一些，比如说英国会有那种什么枕头大战啊，就是大家都可以一起加入到其中来的那种活动。 对，而且他们那天会提前半天放假，就让大家回家开始准备这些烧烤摊的所有的东西。 好开心哦。 所以各位有机会的话，真的可以中秋节的时候去台北去感受一下那边的独特的中秋文化。 是的，我觉得可能不仅仅仅限于中秋节，可能其他的一些节日也会有跟咱们一些不同的一些感受。所以我觉得在过节的时候去一些跟咱们这边习俗不一样的地方，会让自己体会到更多不同的感觉。 据说过年也是大同小异的差别。 哦，过年应该差不多啦，因为毕竟都是有中国的一些传统文化在那边。 对，就是会有一些细微的大同小异的一些点嘛、 啊。 你知道，因为每年在一个地方过年过久了，有一些细微的点出现的时候，你会觉得很新鲜、很刺激。这时候也是一个蛮有趣的一个体验、 你是一个很容易寻找到新鲜感的人哎。 对啊。 那所以我想问问你在台湾的路边有没有吃过饺子？ 没有。 那你应该没有发现一个很有趣的一件事，就是台湾的饺子不是按两，也不是按盘卖，它是按粒卖的。 一粒， 对，你要选你吃几粒饺子。 那一粒是有几个这样的吗？ 不是，一粒就是一颗 啊，一粒就一颗。 对， 妈呀，那像我这样的胃很难选择哎。 那所以一般情况，如果你吃饺子，你作为一个男生的胃能吃几个？就正常大小 的那种。咱们这边应该是三两，以咱们食堂，我们食堂饺子大概这么大吧，然后15个。 不，一两是7个。 咱们这边是比较大个了。 哦，15个三两。 对，三两是15个。 那你吃很多哎。 对啊，所以如果小饺子的话就很难算这个量。 嗯， 我觉得啊，宝岛台湾应该算是小饺子， 对， 不会太大。像我这样可能会吃50个100个，很吓人哎。 但是我一颗是10块的话，你吃饺子就要吃500块 啊。那我还是吃2颗就好了。 我觉得他们可能会把饺子当成更多当成一种小吃， 嗯， 而不是一个真的能吃一顿饭的东西吧。 是，哎，但是台北我说那个吃火锅， 嗯， 因为咱们北京有一些台北的火锅店嘛，嗯，就是那个鸭血呀，嗯，和豆腐可以随便吃。然后我去到台北尝试了好几家火锅店，发现真的没有咱们这边的好吃，他们的味道会更清淡一些，就即便是辣锅也是那种非常非常 辣。咱们两个真的很有默契。泽华今天没有看过稿子，但我接下来想说的就是， 是吧， 关于台北的这个吃的文化，就是他们比如说他在一个店里面他写的这个东西是非常非常辣的， 嗯， 但可能你点过来就并没有那么辣，就口味没有咱们这边这么重。 对，而且那个咸味也会比较清淡， 嗯， 有一些北方人去了以后可能会稍微有一些不适应。 嗯哼， 比如说我一开始接触到他们那个台北火锅的时候就觉得不好吃，但其实你试两三次以后，它这种清淡的反而会比较入味。你刚才吃出来食物本身的味 道。正宗的台北火锅的锅底是大概都是什么？跟咱们是一样的吗？ 是一样的，就是鸭血豆腐随便吃。 哦，那你在北京如果吃那种铜锅涮肉的话，它也是清汤锅呀，不 是 一样清淡吗？ 他们没有麻酱， 他们蘸什么料？ 就是我记忆当中好像就是放的那个酱油。然后蒜泥也很少 哦， 所以像我这种吃比较重口味的人就会觉得稍微有点不适应。 也就是说最近很红的那一家，咱们经常去吃的那家 C 开头 的 火锅 CC 火锅，嗯，它其实是改良版的，因为我觉 得 口味还挺重的，而且它那个小料台里面也有咱们北京的那种麻酱。 我中午没有吃饭，我又饿了。 哎，我不是给了你一份沙拉吗？ 并没有来得及吃吗？ 真的是很辛苦。其实台湾那边除了吃的文化和咱们有差异，他们还有很有意思的酒文化。 嗯， 那台湾人是爱喝酒的， 嗯， 但其实是以啤酒为主。 哦， 那你上次去台湾主要是看演唱会，对不对？ 对，待的时间并不是很长。 那你有没有喝酒？ 我 肯定有喝。 我喝的是鸡尾酒，我并没有喝纯的。 哎呦，很高级呢。 红酒啊，或者是白酒什么。不过大家如果爱看综艺节目的话，你会发现台湾综艺节目主持人普遍也都爱喝酒。 对。 所以大概可以理解台湾这个文化，可能大家就比较喜欢推。 小 S 都很爱喝酒啊。 对。 给我来一杯红酒。 所以台湾的酒会很好喝吗？ 对，台湾他们其实主要是关于宝岛的一些酒，很多特色的是啤酒，而且他们那些，嗯，他们当地的啤酒会出很多，很爱出一些特别版。 就是 Mayday 吗？ 对， 五月天。 他们出过这种五月天特别版，然后还有一些这种很可爱的， 看起来很像饮料。 对，看起来很像饮料的瓶子，很清新。 嗯， 还有这种上面画满了这种风景的， 像是女生喝的。 对， 可能度数会更低。 粉色的这一瓶，我会以为是水蜜桃味的。 现在不是很多啤酒有那种水果味的吗？ 对， 然后是没有度数的。 嗯，还有像这种酒，都是台湾， 哦，很文艺。 对，都是台湾特色的酒。像咱们这边的啤酒，就是一看就是干，就是那种。 爱喝酒的朋友现在可能已经在开始看机票了。哦，明天比较便宜，明天就出发。 而且这个季节去台湾也是很推荐大家啦。 嗯 嗯，因为现在去台湾大概的温度不是很清楚，但是一定是暖和的。 对， 嗯， 然后也是可以看到一些落叶和红叶的时候。 是的。 今天在节目当中呢，我们会和大家介绍一下台湾的一些风俗习惯呀、饮食上面的差异呀，以及此时此刻如果各位去台湾的话会看到怎样的风景，经历怎样的故事。 嗯，是的。接下来呢就进入我们今天的奇妙的旅行。 走就走的旅行，总会有欢乐和奇遇，美丽随心所欲，奇妙的旅行啊！我们的 party 要开始喽！ 我们的 party 开始了，进入到今天奇妙的旅行。其实说到台湾这个地方， 嗯， 我发言权不是很大，因为我上一次去台湾是2009年 啊，时间比较久了。 对，就是刚刚开放。那个时候还是跟团业，刚刚开放台湾行的时候。 那你那时候很时尚哎。 我是和我妈一起去的。 当时去之前是不是还是很激动的？ 很激动， 就很好奇那边会长什么样。 对，因为听说台湾非常的洋气， 嗯， 就是整个的风格什么的跟咱们这边会有点不一样，然后也很好奇他们那边的吃，因为当时年纪很小， 对， 所以我关注的点可能更多的是想去夜市吃一些小吃呀，喝点果汁呀，我的心思完全不在购物上。 哎，当时台湾的衣服也是很红的。 我完全没有买衣服，因为那会儿那时候我才18岁，还是比较土的、很淳朴的女生。 你现在不也18岁吗？ 嗯， 也对啦。 哎，所以到时候那个时候落地以后，你看到真实的台北的样子是喜欢的吗？ 是很喜欢的。 当时心里没有落差是吗？ 没有落差，我是觉得那边的人，因为那个年那个时候去，给我的感觉是台湾那边的人很热情。 对 对，而且我跟大家讲一个很有趣的事情，就是我是一个非常丢三落四的姑娘。 现在也是的。 对，所以我到任何地方，可能都会，比如说结账的时候，把什么钱包扔在一个地方呀，或者把手机掉下来呀。那个年代还是带相机出门的，你知道吗？不像现在。 很值钱。 对，带那种数码相机。当时我带了一个数码相机，在台湾两次丢在了某个小店里，但是都被那个店长追出来说，哎，这位小姐，你的相机掉到这边咯，你要注意哦，就这样。 这个感受是真的不一样的。 对，当时我的心里觉得很暖，一股暖流。 是我16年，哎，今年是17年，对，去年的时候去的时候，说实话，我去之前也是跟小雨一样，满心的期待，因为之前没有去过嘛。 嗯。 我印象当中或理解当中的台北应该是那种繁华的大都市， 嗯哼， 像纽约呀、东京这样的一个大城市。 那你可能会有落差。 到了之后发现，哎。是这个样子的呀。 哎，不过我在我09年的印象当中，我觉得还是挺繁华的。 现在就有点像我们这边的，其实海边的城市，你像三亚呀， 嗯， 然后海口啊，其实多少是有些相似之处的。 对，因为空气也都很湿润嘛。 对，然后两边也都是，但不一样的是，可能在三亚大家会发现路边地上很多红色的这个槟榔的这样的一个痕迹在。 嗯。 但是在台北是很难看到满地的红色和槟榔的这个遗留的痕迹在。 是的。 不过大家都是很爱吃槟榔。 无法，至今无法接受槟榔这个食物哎。 嗯，今天在节目当中呢，我们也是和大家聊一聊台北。之后在下半时段的节目当中呢，将会有一位演员做客到直播间当中，和大家一起分享他的台北之行。 哎，是的，要不要预告一下演员是谁？ 来， 他最近在北京卫视的《急诊科医生》这部剧里面有非常精彩的表现。 嗯， 啊，叫做郑艺彤，是一个很美丽又时尚的女孩子。她也在台北，最近刚刚从台北回来， 是， 所以她会在下半时段当中呢，给我们分享一些她在台湾的一些经历。和一些有趣的事情。 嗯，所以上半时段还有一点时间，我们两个人赶紧分享一下我们自己的事情。 对，我们赶紧把自己的事情分享完。所以泽华，你刚刚没有详细说你上次在台北大概是怎样的一个行程。 我当时因为去年的时候苏打绿不是有一段时间号称将会在台北进行一段巡演，之后就在休团4年还是5年的时间嘛。 你特意到台北去看苏打绿啊？ 对。 哎，你是不是还采访过他们？ 对，我是想的是在休团之前再去看一下他们在台北的演 出。那他们岂不是全程包你的吃住行 啊？也是这个样子的，并没有，倒是想呢。然后呢，我就去专门去到台北去看他们的演唱会。 嗯， 这点上我印象非常深刻的就是在台北那个地方看演出跟咱们这边看演出是不一样的。 嗯， 首先呢，大家是他在演出的过程当中和之前并没有人提示说演出过程当中不许拍照啊， 嗯， 然后不许开闪光灯啊这样的东西。嗯，全程没有一个人去拍照的。 哇，也没有人录像吗？ 没有，大家都非常的自觉。然后在过程当中说到哪个 Q 点，然后什么时候起立，什么时候欢呼，大家全部都是自发性的。我会觉得在那样的一个演出过程当中，感觉像是在看一个 video 一样，就是大家彩排好的。 嗯哼， 那这就是一个台北 的一个很 整齐的这样一个情况。 这其实也算是一个风俗，对不对？ 对。然后我去看演唱会的时候，因为很多很多人嘛， 嗯， 大家可想，如果去工人体育馆看演出的话，嗯，排队那个门口有多少人，可能会比较拥挤。嗯， 从大概从下午4点开始，附近就已经堵得水泄不通了。 对，但在台北，大家就是自觉的排成两队。 哇。 没有任何一个人插队，然后这个过程当中虽然大概也是进场要花费半个小时的时间，嗯，但你会觉得心情很愉快。 嗯， 就是你来的早你就先进，你来的晚你就后进，然后中间的上半场结束之后呢，大家也会出来一块闲聊一下这个看的演出的一个状况。嗯，我觉得整个氛围让我觉得非常的舒服， 就是不会急急忙忙的。 对，这是一个演唱会方面的一个差别了。 嗯哼，而且泽华好像是除了在台北看演唱会，他自己本身也很喜欢到世界各地去看演唱会。 对， 你会喜欢有一个这样行程的安排？ 因为我觉得在不同的地方看演唱会，你会发现不同地方的文化也是融入在其中的。 嗯哼， 然后这个地方大概人的性格呀，然后大概每个人的一个状态，也是在看演唱会的过程当中你可以捉摸出来的。 嗯哼， 所以我觉得这也是蛮有意思的一件事情。 我刚刚脑子里就在想，我有没有在某 就是外地看过谁的演唱会？ 毕竟你也没有那么爱音乐的。 我很爱音乐好吗？ 而我就是爱音乐，别叫我停下来。 你不要抢我，本来还想唱一句，结果又被你抢了。我好像想到我只在外地的时候看过周杰伦的演唱会。 嗯， 因为我好像只看过他一个人的演唱会。 是不一样的氛围吗？ 完全一样，看了之后有些后悔，觉得还不如回北京看，因为连道具都没有改变。 去到台北你会发现在各方面都不太一样。 嗯， 接下来呢我们也和大家说一说美食方面吧。 是的， 毕竟你那次去才十八岁的年纪。 嗯， 十八岁那年的雨季你觉得什么最好吃？台北那么多好吃的。 嗯，当时给我留下印象很深的，其实我记得不是很清楚了。 嗯， 但是我就是觉得夜市给人的感觉很好玩。 嗯 嗯， 就没了 啊。然后对，还有就是他们当地有很多那种热带水果，因为那个时候在北京，还不是满街都是那种可以鲜榨汁的水果店， 是 对吧？ 对， 所以那个时候我就觉得他们随时随地都可以喝到很便宜又新鲜又好喝的热带水果，而且水果也比咱们这边甜。 对， 这对我印象比较深的。也 去过台北的朋友都知道，这台北有很多的夜市。 嗯， 士林夜市啊，宁夏夜市啊，都是比较有名的。 嗯， 然后夜市当中呢会有各个小铺。 嗯， 然后每一个小铺的老板的吆喝方式也是不太一样的。 嗯， 有些是比较安静的，有些是比较外放型的。 是的， 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你会吃到不同的美食。 嗯， 我觉得也是挺有意思的一件事。 对，他们夜市之所以红就是因为他们会有那个吆喝，而且当时不是还是有一个康熙来了里面有一个经常去的女孩叫鸡排妹。 对 对, 对， 她是因为长得很漂亮很清纯，眼睛大大的，然后在那个某一个夜市上面炸鸡排。 嗯， 就红了。 而且这一路你会吃下来你就发现吃饱了。 对， 不会出现到我好像这个不想吃那个不想吃，走一路下来你什么也不想吃这样的情况发生。 对，台湾的小吃要提醒大家的一点是它其实总体来说比较油腻。 对， 我觉得它所谓的小吃摆成一条街，其实每一摊儿都可以来当成一个主食吃。 对，然后现在最方便的一点就是大家通过什么大众点评啊， 嗯， 还有那个 TripAdvisor 这样的一些软件。 嗯， 直接可以看到最推荐的一些店铺。 嗯， 你直接进去以后基本上推荐最排名靠前的是没有什么错的。 哦，那你上次去的时候有没有能推荐给大家的让你印象很深的店，或者是某一条街之类的？ 哎呦，士林夜市和宁夏夜市都有两三家店我都是印象非常深刻的，但是店名我现在一时想不起来。 那你在夜市里面大概吃了一次吃了有几种食物你还记得吗？ 平均每个夜市能吃七八种食物。 真的假的？ 对，因为每样的话都大家，我那次应该是三个人， 嗯， 四个人，然后大家一块分享一串两串这样的东西。哦， 就是每个尝一口就还好。 对，有机会去台湾的话大家真的去感受一下夜市的文化。 是的，上半时段进入到了16:23，那给大家预告一下，在我们下半时段当中会做客一位非常美非常美的嘉宾。 他已经整装待发了。 对，他已经整装待发了哟，现在就在我们导播间里面。他最近北京卫视热播的剧集急诊科医生里面有非常精彩的表现。嗯，相信大家一看到他就会立刻想起在很多剧里面他扮演过的角色，他就是郑义彤。那我们就来先听首歌休息一下。 对，在直播过程当中呢也欢迎大家随时的提问，通过新浪微博搜索活力982， 嗯， 就可以看到我们的全程直播。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你的任何提问下半时段都有可能直接问当事人。 是的，或者呢是在一直播平台搜索活力982，以及在我们的公众微信账号982魔力工厂点击右下角的视频直播，就可以看到下半时段当中真正的女神来做客女神百分百了。 哇，一会儿见喽。 一会儿见喽，拜拜。

眼睛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北京时间的4:31，欢迎回来，这里也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女神百分百，我是小雨。 今天有大嘉宾来临，所以我就没有其他的 title 了。大家好，我是泽华。 咱们两个真的很有默契， 是是， 因为刚刚我默默的瞄了一下我们的嘉宾的颜值，所以我没有脸说自己是丰台小何穗，所以我就没有加。 接下来让我们有请我们今天真正的女神郑艺彤， 欢迎你。 大家好，我是郑艺彤。 哎，郑艺彤最近在北京卫视热播的急诊科医生里面有非常精彩的表现， 很红，这个剧 很红， 对， 而且收视率很高。我还在网上搜罗了一些他的剧情当中的图片， 嗯， 剧照也是很美， 是。 所以在今天一开始能不能先给大家介绍一下在这个剧里面你扮演的角色，就给不了解的人介绍一下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然后推荐大家看一下。 首先我觉得就是你看那个剧照，你觉得跟我本人相像吗？ 我觉得那个剧照虽然是美，但是显得性格有些矫情，然后你本人 就一看就事儿事儿的， 对对对对， 是吧？ 你本人就是很清新。哎， 那个角色呢，其实是在这个戏里边比较那么特立独行的一个反派。 嗯哼， 然后是比较极致的一个女孩。 嗯 啊，爱钱，然后功利心比较强，专攻那种有夫之妇。 哎哎，怎么把自己的性格全都说出来了呢？ 不要暴露， 讲人身攻击啊！ 剧中的角色啊， 对 对，然后那个所以本身其实我短发已经很多年了，因为拍戏就一直没有好像留长过，刚刚留的差不多了，然后可能这导演一看，哎呦，你这头发半长不短的，哐又给我剪了。然后刚刚留的差不多了，觉得有点指望了，导演说，哎呦，你还是短发好看，把又给剪了。 哎，所以这次也是要求让把头发再剪短。 对，其实不是，其实我那个头发长是长发，你看就没有追剧， 他那个剧照是长发， 暴露了。 哎，然后那个长发是假发吗？ 对，那是接的头发。 哦， 对，因为那个就是你要戴假发套的话就太假了。然后我们基本上就是用的设备都比较清晰度很高，然后没有办法在那么高清晰度的那个机器下面有很假的那个头发，而且那个风吹都不太灵动，所以当时导演他们商量就说那就接头发吧，接头发是比较看上去比较有质感的。所以我那个短短那三个月的时间，然后那个假发可能一次性能够待个两个星期就得接，我接了大概有个7-8次头发。 接头发也很辛苦，对头发本身是会有损伤，而且也不是很舒服，对不对？ 关键是损伤我倒觉得还可以吧，因为它这个反正长出来的头发就爱怎么着怎么着，反正好看就行了。但是那个确实不太舒服，然后睡觉的时候一开始不太习惯，觉得像枕了一头小钉子，然后慢慢的就是因为三个月的时间都是那样子吧，然后就也就习惯了。所以那个造型是专门为了这个戏，导演也是觉得让我比较妩媚，可能生活当中呢觉得我可能太过于乖乖呀，或者太过于清纯。 所以这样的反差你是好拿捏的吗？一下就能找到好那个状态吗？ 就是头发一接上一下坏女人那个劲儿就找到了。 对，头发一接上然后那个就附体了， 眼神就一下出来了。 因为其实那个人物呢他也不需要太大的去演，因为他的状态就不是个好人，他就是个坏蛋，就是他做的事情就是比较自私，然后功利心比较强，很爱钱，很极致的一个女孩。你要说爱钱，我们大家谁不爱钱？ 对， 对啊， 对，就是比较极致的一个女孩。 哎，那能不能在我们现在直播的过程当中给大家示范一下， 此时此刻是一个乖女孩，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状态？ 对，切换一下这个角色， 要说什么台词吗？ 我觉得说台词都可以，不说台词的话就眼神的一个 变化。对啊，你也可以 自己好吧，好不好？ 好， 嗯， 好，这是一个青春女孩， 青春女孩。嗯嗯嗯，五四三二，你好。 哇，很想要认识你哎， 好可爱呀。 对。三二一，变成一个坏女人。 这是清纯，然后那个可爱一点的。 啊，那刚才是清纯。 来， 三二一，你好。 哇，好阿姨的呢。 然后坏女人， 很坏哦，非常坏。 来，三二一，你好。 哎，哇哦， 舞妹的那种坏， 真的是。而且专业演员真是不一样，一秒钟之间就可以迅速的这样的一个切换。 走好，你也来一个呀。 啊，可能都是一样的吧。 所以这部剧里面郑一彤饰演的这个角色到最后是一直坏到底吗？还是有变好？ 嗯，他没有太大的反转，最后其实他的下场也很落寞，就不能剧透是吧？对， 你可以选择剧透啊，我们是没有关系啊。 大家可能期待剧透了。 对呀， 那个就是其实这个我觉得就是我们的价值观，包括编剧然后导演，我们的价值观都是会好人有好报，恶人有恶报。因为这个角色他其实没有太大的反转，然后最后他的结局也确实不是特别的就有点凄凉。对， 对于你个人来说，你是很喜欢饰演这种比较坏的角色吗？还是喜欢演那种真善美的角色？ 我其实说真的，我觉得作为演员来说，起初我们是从大学毕业之后没有任何履历，想去证明自己，是希望让大家知道我什么都可以。所以我其实也是拍了很多天马行空的戏，就是四六都不挨，没有什么规则，就是好像没有一个套路。就是比如说《回家诱惑》里面的洪宝莲是那么样一个角色，然后《封神榜》里面的姬京是那样一个贱贱的，然后又很二的一个二姐，然后呢，包括《大上海》里面的小兰春，然后包括《战火中青春》的这样的一个女战士的一个角色。包括《断刀》里面一个就是很资深的地下工作者，这么一个比较有使命、很有责任感一个女强人， 大家可能都已经分不清楚了。 对，其实 大都是她。 其实要罗列起来，就是大家很多在我微博上面，很多人去说怎么会是你？对，多半别人都说就很觉得看完我的戏就很精分， 反差太大。 精神分裂，觉得他们都很难以接受，说你怎么可以就是这么天马行空。 但是你看到这样的评论会很开心吧？ 会呀，肯定会有成就感吧。 我其实以前是会很开心，因为那个时候呢特别希望能够正视自己，让别人觉得说我是多面，我是什么都可以的，让制片人知道就是我是一块砖，哪里需要哪里搬，你把我放哪儿我都能胜任。但是随着这个就是经验呀经历，我觉得真的还是得有一个极致的东西，然后能让观众，就是有的时候其实自己会很伤心，因为演了那么多戏，别人都会说哎你眼熟，你是演员吧，但是就是好像他们很难把所有你的这些支离破碎的一些碎片能够拼凑成很完整的一个人，所以我现在也在做着这样的一个整理。我在想说，那到底我要朝一个什么样的戏路去发展，能够对我的这个发展更好，就是不是光过戏瘾了，因为过戏瘾可能 已经过够了，演了那么多角色。 对， 比如说通过这次的急诊科医生，以后看到坏坏的女生就会想到郑一彤。 对，又被定位了。对，那个其实我中间也演了很多就是这样的反派，包括《多拉拉升职记》里边的董卿，包括一些古装剧里边也都是属于那种比较刁钻刻薄，然后那种大反派《紫钗奇缘》在里边也是属于一个，也像类似于急诊科这样，勾引这个王爷呀，然后就是比较 妖娆一点的 妖娆那么一个角色，对，但是这次其实我是本来想翻牌的， 嗯，我本来这次小龙导演的戏，因为小龙导演他是比较喜欢看演员当下的一个状态，嗯，所以我当时在这个剧组 想演一个好人是吗？ 对，哎呦你真的说对了。我本来想演护士，我说这个医生旁边那么多护士，那么多小护士，是不是应该有能够适合我的？ 如果真的安排你演了护士，可能也是那种勾引主治医生的护士。 然后呢，后来我就其实试戏的时候我去试护士去了，然后但是护士没试上， 为什么？ 试完了。后来其实在我进到这个剧组以后呢，我还问过导演这个问题，嗯，我说导演，当时我问的是雪松导演，因为那个我的戏基本上是在雪松导演这个组拍的，嗯，我说雪松导演，我说如果我不演柳丹丹这个角色，您会让我演什么角色？导演脱了腮帮子想了半分钟， 没有别的角色给你。 对， 真的 笑得我都流眼泪。导演就这么说的，导演说那你可能进不了咱们剧组了。 啊，我好伤心啊。 不过这个也很好啊，说明对你的，嗯，可能那些导演和制片人对你的定位是这样，也是你自己的一个特色啦， 慢慢会发展成自己的戏路。 我其实没有，其实我去试戏那天我穿的特别的严实，嗯，我刚好那个有点感冒，我在天津拍着戏，天津那两天正好在下雨，嗯，而且有点烟，嗯，所以就是那段时间那个气候什么的，就是一直在变天，我就穿的还挺厚，是个风衣。进去试了一场护士之后呢，导演就说，哎，这个丫头你穿这么厚你不热吗？ 风衣脱了吧。 然后对，说你把那个衣服脱了。然后我就开了个玩笑，我导演，我要脱了，你们就没心思看我演戏了。我说其实我是开玩笑，我说，嗯，啊，我说我里面穿这衣服有点不太方便。然后导演，哦， 那你就来演那个坏女人的角色吧， 就没再说什么。然后就大概就说，哦，那行，那下一个，嗯，就让我下一个，就让我走了。走了以后，其实我挺热的，但是里面那个衣服确实我觉得有点，因为是个吊带背心儿，嗯， 不太合适。 对，不太合适，因为都是领导呀、制片人，包括小龙导演这样，我在我心里 大 非常 前辈， 这 种 拜的人， 对对 拜的前辈，然后我就觉得不太合适，嗯，有点就觉得我就出来了，出来了以后，然后确实挺热的，我就把外套给脱了，脱了以后正好在这个旁边跟一同来试戏的人就去聊天，因为刚好碰到熟人了，嗯，然后呢导演就出来了。出来以后上洗手间了，就不小心又瞄到我了。当然看到我之后就，哎，这不是你把衣服脱了，不是挺好的吗？这不挺好的吗？ 刚才让你脱你不脱，现在你就脱了。 后来我说啊，哦，好嘛，我，然后我挺就是有点， 原来导演爱看小吊带儿，然后就又进去了。 然后导演就去洗手间了，哦，去洗手间了，然后就没有人再理我了。然后我就准备走了，嗯，然后一会儿了，就是我准备走，正好拿东西穿上风衣，然后副导演就出来说，哎，那个郑艺彤是不是走了？然后我说，哎，我还没走，就真的是一个交错， 很巧合， 对。然后我说我还没走，然后那个导演就是副导演就说那个导演让我把这个飞页给你，你看一下这个人物，就是我现在演的柳丹丹。 哇，真的是一波三折。这个故事本身就已经可以拍成一集了。 对呀， 啊，然后我看到之后，哇，这么坏。因为这个戏其实已经交代了跟人物的关系，嗯，这个对方对手这个人呢是有家的人，嗯，然后呢我还在勾引他。 他说的是对手。 就是对手戏的这个人是有家的人，嗯，然后我当时在试戏的时候呢，我还试两遍，嗯，一开始呢就是演的就是其实一开始也没有说想把他演成就是怎么样去设定，主要是我一开始呢演戏的时候呢有点背身儿，嗯，然后呢就有点后脑勺，因为我这个对手这个男孩呢，嗯，他是个副导演，他不是就是一同来试戏的， 没那么专业，嗯， 然后他呢站得有点靠后，嗯，刚好呢导演都在左边，然后机器在正前方，然后等于说我给机器一个侧脸，给导演一个那个脑勺，哦，然后我当时就在想，我说哎呀， 这个怎么办？ 显得太不专业了。 对，就是，但是如果我不去交流的话，如果我不跟对手交流，我如果冲着前面演戏又像在朗诵， 对，没有办法。 对，因为我觉得导演他比较喜欢很真挚，就是有交错、有情感、有交流的东西。 嗯哼。 然后我就是这么演完，但实际上我的脑子都在想说，哎呦完了。然后那场完了之后呢，我就跟导演鞠个躬，我说导演对不起，我说能不能再给我一次机会。 嗯。 然后导演说怎么了，我说我刚才背身了，我说我特别不好。 对演员而言这算是一个忌讳哈， 你们内心会很忌讳这种事情是吗？ 特别是其实那边有监视器，其实他在记录我们，可能导演会去回去之后做工作， 嗯， 会去在镜头上看，嗯，哪个演员他可能就是当下因为见的演员比较多，集中时间三天去见，对，他可能会忘， 嗯， 但他可能会做一些备案之后他会去 再做一些挑选， 对，挑选可能在哎谁看清了谁没看清再去看一下， 嗯， 然后呢我就在想说，哎呀，那这么难得的机会，嗯，如果这样的错过了，可能就真的错过了。然后我就争取了一下，导演说， 嗯， 导演嗑着瓜子儿，小龙导演嗑着瓜子儿，嗯，行，来吧，再来一遍。然后旁边那个雪松导演就说那个一彤，那你再来一遍，你给我换一种方式好不好？我说那个雪松导演，你想让我怎么演？雪松导演说，嗯，就说话就行。我说哦，我明白了，就是在做减法。 嗯， 对， 没有对手戏了， 就是， 直接自己来演。 不是，也有对手戏，但是只是说， 嗯， 说词。 嗯， 只是一二三四五六七，一二三四五，就是把你做的这些坏事，然后说的这些，就是其实对别人不好的话， 嗯， 对自己好，对别人不好的话，然后用很 理所应当的那种感觉， 就是在做减法，就是说话一二三四五，一二三四五，就完全不带那种比较很使劲、很设计的东西在。 哦， 嗯， 哎，我觉得这段故事最大的收获点在于，原来小龙导演是这样的导演呀！ 啊，对呀， 下 次， 嗯，再来一次吧。 感觉很可爱耶，这个试戏的过程。 对，然后后来我试完了以后，导演就还，嗯，就是当时我试完了，导演问了我很多问题。 嗯哼， 然后问了我你是哪个学校毕业的啊？然后那个你同班同学都有谁啊？然后那个你之前拍过什么的戏啊？ 哦， 然后那个然后我说 感觉导演很八卦哎。 小龙导演，我们在一起是那个。我们还见过一面， 嗯， 啊，是吗？我跟你有见过面吗？我说，对，我说在横店您拍《芈月传》的时候， 哦， 我在拍《忠诚无敌》的时候，我说我们有见过一面。他说《忠诚无敌》你演谁呀，啊？我说我当时演那个共产党女一号。哦， 真的是越聊越投机了， 真的是。 然后。就这样就很快接到通知了， 嗯， 对 就是这样子。 所以各位会发现每一部剧每一个角色的背后它其实有很多的故事在， 对，很有意思，有一些很巧妙的契机。也希望大家可以多多关注郑裕彤演的这一部急诊科医生，看一看他在里面的角色， 嗯， 是不是真的像他刚刚描述的那样。 是，而且据说呢，嗯，这位妖娆的急诊科医生前段时间刚从台湾回来， 他很喜欢出去玩， 嗯， 而且他给我们节目组提供的照片都是完全跟坏女人不搭边的耶。 哇，那我们先看一下 很可爱。我们先来看几张郑裕彤这次在台湾旅行当中的照片。看， 这是坐捷运，那边叫捷运。 对，我去哪个城市我都想去坐一下地铁。 嗯， 对， 这是在一个咖啡店。 这是我特别好的一个姐姐，她是我们那个活佛济公包括封神英雄榜的化妆师，她是台湾人。 哦，这张照片照得很有范儿， 对呀， 啊，像一个古玩市场。 他所有的提供这种旅行当中照片的氛围都是很轻松，然后很可爱的一个状态。 对，特别是这张照片， 嗯， 直接用手指着下巴。 所以去台湾一共去了多久的时间呢？ 在台湾待了有十天吧。 嗯 嗯， 是第一次去吗？ 对，我第一次去台湾，因为我其实特别想去台湾，嗯，因为我觉得台湾呢，嗯。首先我爱吃， 嗯， 然后呢我觉得台湾人文就是我到了台湾以后我有一点小失落啊，我不知道台湾同胞 跟我一样吧， 对，刚刚 听到了会不会 也是有点小失落， 会不会对我会不会对我有意见， 你心中期望本来是什么样子的， 就是因为可能在大陆我们看惯了高楼大厦， 哎， 琳琅满目的这种城市氛围，然后突然到了台湾我觉得哇怎么这么 破，怎么这么旧？ 以为也是个大都市，结果像一个小渔村一样。 对，然后我说，哎，为什么这个楼的颜色怎么这么好的一个城市不翻新一下？因为他们都说这个厦门像小台湾一样。 对。 但厦门，我们在厦门拍戏的时候，厦门很漂亮啊，然后又是海水，然后那个环海的那个公路又很漂亮，然后我到了台湾，我想估计也是这样子吧，结果去了以后 跟想象中的不一样。 对，我说怎么是这样子的呢？我说是难道说是台北这样子，还是说高雄会好一点，还是怎么样？然后呢他们就给我讲说台湾呢在六七十年代的时候是非常繁华的，但是台湾这个地方属于民主国家，就是很多的楼很多的房子不属于政府，所以他们要想去重新改建的话 比较复杂， 对，可能会征得就是个人的同意，然后就会相对来说会比较复杂。 对，但是我觉得台湾是你越深入了解你会越喜欢这样的一个地方， 它那边的风土人情都还挺不错的。 对， 因为后来我当时就是去做 SPA 的时候呢，在台湾做 SPA， 我觉得呀，台湾的很多东西都好便宜，都会比较 SPA 呀，吃东西呀，然后包括买的就是鞋子呀、牌子都很便宜。 你在旅行当中是会吃一路的人吗？ 我会吃一路。 那你怎么保持自己的身材？我真的很关心这个问题。 这个要问我妈妈。 体质天生的问题。 那你在旅行当中，比如说我吃很多的话，你会做一些运动来弥补吗？还是说确实吃不胖？ 边吃边逛街算运动吗？ 就一直在走，可能走路算是，但你不会做格外其他的一些运动是吗？ 我平常其实是会跳舞。 啊，是哪种？ 跳舞消耗很大的。 对，就是跳街舞呀，跳 街舞那一面呀， 街啊，我原来是专业是舞蹈嘛。 哇， 我以为你是跳那种芭蕾这样的，没想到是街舞。 觉得我的气质像跳芭蕾的。 所以有一次 特别感激你给我这样的评价。 有机会的话，真的希望一同来节目当中给大家跳一段街舞， 看看 是一个什么样的风格，什么样的氛围。 好呀， 是的。 然后到了台湾以后，然后我去做 SPA 的时候，然后那个这个阿姨就跟我讲说台湾其实她之前在她的软实力，我说软实力是什么？说软实力是人文，就人文的文化，人的素质，人的修养。 对， 对，说就可能不太像大陆，就是硬实力，因为楼都是新盖的呀。 我们的软实力也是非常强的 啊。是的， 对，其实我们的软实力，对，我也跟那个阿姨这么讲的。然后我说就是可能那边的人会比较，就是去在意一些小的细节，对。 所以这次台湾之行有没有一些特别推荐的地方？欢迎大家，如果有机会去到台北的话，可以值得 一些具体的店。 去西门町吧。西门町有一个新宿大厦，有一个新宿大楼，那边的东西呢，就是不太像说在路面上面都能买到的，它有点像那种说， 设计店。 就是。也不是，就是他的东西呢都是真的，都不是假的，因为台湾是不允许卖假货的，然后他卖假货他是会被缴获，是要罚款的，然后呢，他的东西首先是保真，而且是比店里的店面的东西要便宜，他有可能是说过季被淘汰下来，有可能就是说这个买手他能够在国外买到税点很低的，就是反正相对来说是能够占到一点便宜。 都是全新的吗？ 全新的，而且东西很好看，有的一些像椰壳的鞋子在市面上早就绝版了，但是在那边就还能够淘到。 很棒，感谢今天郑一彤的推荐。我觉得 对，因为我很久没有去过台湾，刚刚说我上一次去台湾是2009年的时候，所以我很希望在最近两年可以再去到台湾去看一看，感受一下他们那边。而且我觉得台湾其实很好逛街，因为我跟泽华都是康熙来了的迷妹迷弟，所以我们对康熙来了里面也会经常提到一些台湾 有趣的地方， 对，很有趣的地方，所以也很推荐大家 在这个季节，如果你觉得北京很冷，那也推荐你们可以去台湾，有点算是避寒吗？ 避寒，就换一种风格。 其实特别不巧，就是我之前去那一周呢，刚好是在那个台风来了，然后下雨。 哦，那是几乎都在室内了。 对，就是十天的样子，下了七天。 嗯，现在也算是梅雨季节。 对，然后我三天最后有肠胃炎。 不过他在那边那种有点像是怎么说，热带地区，他没有办法避免这种下雨的天气。 对， 因为他在海边嘛，他有台风，台风过后之后就会一直下雨，就会有梅雨这样的。那个可能性， 好的，由于时间的关系呢，今天在节目当中只能请一同和大家分享这些关于新剧啊，关于自己的一些旅行的体验。下次有机会，真的很希望一同能够在我们直播间当中来一段 battle， 很开心，一个小时我们只跳舞，下一次你们两个进行一次街舞决斗吧。 真的很期待。 好呀， 感谢大家， 提前告诉我，做好准备。 好，感谢大家收听收看我们今天的女神百分百。您接下来即将收听收看到的是九八二活力榜，我是小雨， 我是泽华。 也感谢今天我们的非常美丽的做客嘉宾郑一彤， 谢谢你们， 拜拜， 拜拜。 Your booty, boys and girls.